明月千里寄相思，我哋有吴恩音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十一分，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朝早星期六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钱佩佩嘅头半个小时，当然有你哋喜欢嘅老歌环节啦。日子嚟到2022年5月28号噶啦，农历咧就系4月28嘅，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嘅。 他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偷了人儿才高明。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他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里处处花正艳，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 姚莉姐的歌声《春风吻上我的脸》。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唔知今日会唔会同寻日都系天气麻麻地咧？多云，初时有骤雨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吹和缓嘅偏南风，高地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未来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哇！今日最高气温去到31度，又有雷暴啊，间中系嘛，即系局部地区咁，就系又有啲风、啊。今日就系、是、天气相当不错。 因为你生得真美丽。 你真美麗，我哋有張露姐姐嘅歌聲啦。頭先喺聽歌之前咧，我就話今日嘅天氣相當唔錯，大家有冇聽到？我一路笑住講，一路講話相當唔錯。咁確實係嘅，即係你話呢啲天氣咧，又落雨啦，又有陽光啦，又熱啦，然之後又有啲風啦，咁真係唔知想點嘅。你有時即係覺得我著件長袖衫又好似好熱。穿短袖衫，一阵风吹埋嚟又好冻。如果一阵骤雨加埋呢一个雷暴咧，又成身湿晒，咁你话真系咪好难搞咧？所以奉劝大家都系小心保重啊，咁啊带翻把遮啦。可以嘅话带件风褛喺个袋度啦，咁啊可以挡下雨啦。咁但系咧今日佩佩都系选择咗着条短裤嘅，点解咧？晏昼31度，咁一阵间咧就可以享受下短暂嘅阳光啦。不知道在这个早上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在发紧梦呢？ 人生人生如梦，多少梦如人生，短短的一生，你快乐你兴奋，匆匆的一场，你悲哀你不满，旗杆的穷困，山峰上的白雪，海底里的奇珍，当你从梦中醒去，你已走完了人生。 姐姐梦， 人潇洒心温存，我有一丝无情， 岁还没定过亲。 哎，你在做什么？ 我爱上旧家人，我进了旧家门。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卖酒的风情好，比酒更迷人。 我们买酒做一身，不懂爱也不懂情， 为什么坐立难睡不宁？ 你说爱又弹琴，春蝶是什么心？奈又不安分，送你进衙门。 别胡说，这是扫地， 天星加连章，皇帝提的是皇后绣的缝。 你假戏当真真，欺君罪罪不轻。 点名蛟龙凤，难道不欺君？是论婚姻，你貌美丽，你心聪明，一见就倾心，再见就钟情。你愿意，我带你进京城，我和你双双对对陪龙高升，共赏愿度陈坤。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别以为美龙真赏好欺人， 虽然咧佩佩播紧嘅咧就系一个 CD 嘅版本，咁相信咧都系经过呢一个唱片公司好努力咁样咧去执过呢一只嘅唱片嘅，咁但系咧仍然系即系不乏一啲我哋叫做炒豆声音啊 ，blip blip blip blip 咁嘅声音，但系咧又觉得好得意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听 CD， 尤其是可能啲 HiFi 碟咧，哇，真系靓得好紧要啊，声音又好靓啦，背景音乐又好靓啦，整体都觉得好正。但是呢听唱片呢、啊、又觉得有另外一番的味道的、哦啊、即是各有各的捧场客啦、啊、还有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有这个卡塞带呢，卡塞带又有另外一种咁嘅声音噶，唔知你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同埋即系讲起卡塞带咧，我谂大家都曾经经历过咧，有食带呢一样嘢，嗯，无端端播播下咧，跟住就咁会卷埋。一大抽咁样啦，然之后咧，大家会系用咩方法将佢卷翻入去嗰个卡塞带度咧？咩通常用手指尾啦，或者用支笔啦。有时咧系直头完全搞唔到咧，要攞个螺丝批咧，然之后将嗰个卡塞带咧就系拆开，然之后咧慢慢咧就卷翻佢，两只手咧就推住嗰个圈咧，慢慢慢慢咁卷翻佢。你哋经历过呢一个嘅情况未啊？嗱，后生嘅真系未必知道咩叫卡塞带，系甚至乎可能有啲后生咧，可能迟啲连 CD 系咩都唔知道，唱片更加唔知啦，系嘛已经。咁但系咧，即系我哋都有好多呢啲以前嘅回忆喺度嘅。听到首歌翻嚟咧，有五点半钟嘅新闻啊！呢个时候我哋有叶枫姐姐啊。刚才为你播放的有戏讽啊， 江河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不知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个爱。我像乐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寻找我的爱，总觉得早晚飞在。我早已

老韻啊，傳說啊嘛，講起呢首歌應該就係一套嘅卡通片嘅歌曲啦。咁啊，琴日咧就喺社交平台咧同朋友咧就傾起呢一個嘅卡通片嘅歌曲。咁當時咧朋友咧就出咗呢個《銀河鐵路999》嘅主題曲。OK， 咁咧我就將呢個千年女王嘅影像咧就即係重疊咗，我就話啊，銀河鐵路999一路以嚟我都以為同呢個千年女王嗰個女主角咧同一套卡通片嚟嘅，即係意思咧就係千年女王咧就係呢一個嘅銀河鐵路999裏邊嘅呢個女主角啦。原来是完全是错误的，真的完全没有印象。我经常将这两套的卡通片呢是完全重叠。后来呢就在网络上除了我朋友之外都有些朋友纠正我了。非常好啊，充满了童年回忆的一个昨天。时间来到早上的5:40，你听人的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有钱佩佩啊。 离容易见就难，人生相见有几番，为了分别时让你天天想我，今天我是痴情无限，相逢难聚爱更难，人生痴痴爱几番，长存在你的心心里，今天我是痴情无

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旧阵时我变了今天的我，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心中只想起那故旧，那稚气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张国权的这首《童年》今天就回忆了这个卡通片和剧集带。讲起剧集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童年回忆呢？就是这个，可能你们不是童年回忆，是佩佩的童年回忆。当年呢，即是听这个剧集带，除了呢有很大部的机，讲起那些很大部机呢，以前的年代呢，我见到人呢带着很大部机呢去烧嘢食，去很大部机呢去这个露营的。咁我哋叫俗称呢就是即是焚机。OK， 咁就即是播到呢成个沙滩啦都听到。咁但当年啦，即是我细个都冇乜机会做呢样嘢嘅。咁但是就有 Walkman 啦。我记得我第一部 Walkman 是黄色的，鲜黄色。咁同埋呢好圆淡淡好大个嘅。咁摆到剧室大啦。同埋呢我记得呢即係听下好快就冇电㗎喇，要用两粒嘅不心电啦。咁即係几得意嘅。同埋呢即係你又要带几饼嘅录音剧室大啦，因为你可能想听其中啲剧室大。尤其是以前即係譬如出嗰啲碟啊，或者嗰啲唱带呢，可能你只係鍾意两三首歌㗎咋嘛。咁你可能呢又要不停咁样翻转头听同一首，翻转头咁又听同一首咁样。咁好快会食电啦。咁於是乎呢自己就曾经就买过啲可以自己录嘅录音带呢，就将同一首歌呢，无论 A 沙又好 ，B 沙又好咧，都系同一首歌 ，repeat 又 repeat，repeat 又 repeat， 咁就唔需要成日将饼带翻后、翻后再翻后去听首歌咯。好啦，咁啊，同你讲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多云啦，初时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31度啊，吹和缓嘅偏南风，高地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未来几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7%啊。嗱，又有雨又有阳光，系咪都会有彩虹嘅出现呢？前几日咧，我个女即系我最细个女咧，就问我：妈咪，我未睇过彩虹啊！其实佢睇过，不过可能年纪太细，佢唔记得啦。 在天空里现出彩云，风里幻化缤纷，在我心，我愿我的欢笑永远不变更。 一心盼可将美梦变真。在天空里现出彩云，光照耀眼缤纷，在我心我愿有些温暖，多少不要紧。 日本的地方就见到双彩虹的出现的，真好靓！这些可遇不可求的嘢，都是讲缘分嘅啫。就好似今朝早我同你喺空气中的缘分啦。 与你情如白雪，永远不染尘。要处常常是恶梦，不可心境。你看见雪花飘时，我这里雪落更深，寂寞两地情要多信任，明了真心爱未泯。寒梅仍能傲雪，你更加惜别人，谣言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仲更深，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来真心爱未泯。

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CIBS 开麦真是好正的，一个在大气电波拥有属于自己电台节目的机会。 今期申请快将截止，填好表就快点提交啦。 总之我跟你说，死线不等人，齐做广播人。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午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呢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上为你主持节目呢有钱佩佩的。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呢就来到2022年5月28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呢就是4月28日，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的。这个时段呢一阵间呢就会有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的出现。今天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退休嘅生活咧，精神寄托我哋未退休嘅朋友咧就好想哇，快啲退休啦！退休咧，我又可以咁，又可以咁，又可以咁啦，好似好多计划咁。但系原来当你退咗休之后咧，就发现好多计划都好似唔系好实行到，又或者咧嗰个推动力又唔系好大啦，可能咧有好多嘢好多顾虑啦咁。加上呢排即系疫情啦，系嘛呢几年嘅疫情咧，亦都将好多嘅退休嘅计划咧，亦都打断咗啊！咁究竟即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的退休生活又过得有意义一点，同埋过得开心一点，一阵间就要听我们的专家梁万福医生跟大家讲解一下。而且呢就今早就佩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童年回忆，讲起这个 cassette 带家里没有了，但是我还留住一饼是未用过的可以录制的录音带，是未用过，即系个包装纸仍然喺度嘅，点解要留住佢咧？我觉得，小朋友系冇见过呢样嘢。我谂再大啲嘅时候，即系可能佢哋再大啲嘅时候，即系除咗可能喺网路上见到，佢哋亦都唔知道系咩嚟嘅。就算我话，我真系可以留低一啲可能好经典嘅一啲嘅cassette 带。但是冇用咯，因为冇机播啊嘛，系嘛？就算电台，电台以前都仲有机嘅，但系而家好似连最后仅余一步都好似唔多确见到啊。不过好彩咧，即系科技嘅进步咧，可以将以前好多好好嘅声音咧留低嘅。就好似呢一首歌，我觉得好好听嘅一首旧歌。问我， 问我欢呼声有几多？问我悲哭声有几多？我如何能够一日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究竟点解要苦楚？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面对世界一切 几多？其实得失不必清楚，我但求能够一日去数清楚。愿我一生去到终结，无论历尽几许风波，我仍然能够讲一声，我是我。 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这个星期六啊，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身边呢，当然有我们的老友记，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的。梁医生早晨啊。 早晨大家好。 早晨早晨啊，梁医生啊，好多时候呢，我们成日讲呢，我们打工仔呢最渴望是什么？哇，如果有得退休就好啦，跟住呢就是享受人生啦，我可以周围去玩。但事实上呢，我又见到好多退休人士呢，他们又觉得弊啦！我退咗休之后咧，好似终日都无所事事，个心咧又好似觉得啰啰挛咁。咁究竟退休系一件快乐嘅事啊，定系好忧愁嘅事咧？ 其实喺文献上边嚟讲咧，退休对一个全职工作人嘅嚟讲咧，好多时咧系一个冲击嚟嘅。 嗯， 虽然我哋好多时向往啊，咁我即系翻一个九五工吓，即系话变成好黑板嘅生活，可能又。25岁开始又做到65岁，咧40年咧都系好黑板地啊！朝早又要起身刷牙、食早餐，跟住咧搭车、逼巴士、逼地铁翻工，跟住翻完工就要走啦。咁有好多老板气咁，好多人都向往啊！吓，我唔使做嘢嗰阵时仲几开心咧。 咁样系， 甚至乎咧就话啊，我唔做嘢之后咧，我就环游世界啦。咁我哋就冇牵挂底下咧。咁好多都係退休前咧都會咁諗嘅， 嗯。 不過實際咧喺嗰個即係老年學嘅研究裏面咧，其實都發覺啲人咧去到退休後咧，好多就話同嗰個社會層面嗰、那個即係較為疏離咧， 嗯， 而構成好多嘅心理嘅障礙嘅， 嗯。 咁呢個點解咧？因為咧我哋即係預備唔好啦。其實佢預備頭先都咁講。退休前的預備都夢的咁啊，係咁嘅喎，就係好過曬之前啦。因為退休後咁就啊，我唔使做啲咁煩嘅東西啦，我哋去睇下點去即係做呢件事啊。咁我哋呢樣嘢咧，就係呢個係完全改變咗生活模式喎。因為你翻工有一啲嘅程序啊嘛， 嗯， 呢啲程序習慣咗，你一去到冇嘅時候咧， 开头三至六个月咧， 好开心嘅， 好开心， 系 啊！但系三至六个月之后，原来发觉冇寄托嘅， 系 咁就会失落啦。啊，咁你失落嘅时候就会开始，诶，点解我又冇得去？诶，即系日日都冇人同你食饭嘅嘛，系嘛？即系你平时就成大伙儿去食饭食晏，咁你冇日日都冇人同你食饭啫，即系屈住屋企咁，慢慢咧就会有唔开心。咁所以我哋係退休前嘅準備嘅心態嘅改變，跟住退休後呢啲時間可以運用得好啲，我哋點運動呢？咁即係同退休前退休後呢有好直接關係㗎喎。 嗱，咁好多时候都讲啦，尤其是男士啦，可能呢以前喺职场上面呢都可以系话事人嚟㗎嘛，系咪？即系日理万机。当佢退休之后呢，就发觉好似你头先所讲无所事事啦。咁系唔系应该呢发展下第二个嘅工作生涯呢？定系我去读下书啊，或者去做下义工等等呢啲情况，可以即系令到自己个生活都唔好话慢得咁紧要，即系有啲嘢做下，咁等自己可以充实。 你啱嘅，其实不过呢个咧就系因人而异啦。有一啲人佢可能嗰个经济条件冇咁理想，而要喺嗰个所谓下岗，即系退休嘅时候咧，其实适合咧揾翻一啲啱佢嘅工种，譬如话佢未必需要全职工作啊，佢可能做一啲嘅兼职，咁咧揾翻部分嘅收入啦，令到佢嗰笔即系公积金可以佢令到养老嘅时间长啲啊，譬如我。即系65岁退休咧，佢预期寿命我男女都超过85岁噶啦。 嗯， 咁要养自己20年。 嗯， 咁养你20年，谂下够唔够咧？唔够嘅话咧，其实都要可需要做一啲嘅兼职嘅工种，咁咧就令到咧喺嗰个即系够养自己一段时间啦。咁所以呢啲我哋都需要喺嗰、那个咁多人呢个社会需要配合啦。其实有时咧，我哋发觉咧，65岁以上嘅人士咧，有时佢哋搵唔到工咧，因为买唔到保险啊。 嗯。 个老板买唔到个劳保咧，咁呢个社会需要去帮助，即系65岁以上嘅人咧，佢工作时候有个保险咧，咁啊雇主会请佢哋啊，咁呢个都系重要嘅。 嗯， 咁当然我哋有好多就系话佢退休佢唔担心佢嗰个经济啦，咁唔担心经济有咩可以做咧，咁都继续可以做一啲工作，譬如话我哋系即系一啲比较。学识比较高啊，亦都系专业人士咧，佢哋可以做一啲嘅所谓顾问啦，即系话佢又唔系咁困身，佢亦都可以断件计嘅形式咧，帮人做下用佢嘅知识咧，去帮翻一啲相熟嘅行业。咁呢个咧就系继续去投入翻佢相熟嘅工作里边咧，其实系一个好事，即系话令到个退休咧。是慢慢层层咁样慢慢改动，真係去到嗰75岁之后啊，我就唔做嘢啦。咁呢个就有一个所谓渐进式嘅改动呢，咁呢个系一个好事。我都见到有啲琴日先见到一个89岁嘅伯伯嚟睇嘅时候啦。佢喺政府退休之后又去咗一间私人机构做到80岁之后先至转做一个即係顾问咁。咁呢啲就係一个好嘅方法去将佢嘅生活去改变。咁呢啲咁当然，我有啲人就选择做咗咁多年工啊，唔好再做啦。就算即系兼职都唔做，顾问都唔做。咁呢个时候咧，要谂下，我有好多方法啦，即系话系啦，啱啦。其实咧就系呢个读书就重要啊，因为我而家咧有个持续进修基金，听过未啊？ 听过，每人有20,000蚊噶嘛。 啊，今年会加到25,000蚊。 系。 亦都冇年齡上限，即推出嘅時候年齡上限60歲，跟住嗰度70歲，而家咧就係25,000蚊，同埋冇年齡上限。 嗯， 咁所以咧就可以係去坊間咧，即揾一嗱，通常咧要俾錢嘅課程咧，佢哋嘅內容好啲，好過嗰啲唔使錢嗰啲嘅喎。咁即係又有政府俾錢咧，就揀啲唔同嘅課程咧去讀，讀完之後個好處唔係純粹讀，因為啲課程讀完之後咧。变成一啲技巧，咁到时咧，你可以将啲技巧咧去做适合嘅嘢啦。譬如头先你讲，可能做下义工啊，参与下其他工作啊，或者你嗰啲读完嘅书嘅嘢系一个即系兴趣嚟嘅，呢个可能系一啲嘅艺术嘅，系一啲诶书法嘅，系一啲摄影嘅。咁你变咗个时间可以投入一啲有兴趣嘅嘢，咁之后咧，咁你就会更加丰富啦。咁就唔系净系。咁我見到啲銀髮族係最多做咩咧？就係而家咧就個酒樓啊、下午茶啊，咁咧七成都係銀髮族係嘛？ 咁山头咧都系人杀族噶喎。咁你除咗饮茶同行山之外，其实就都要去建立一啲有多啲提升自己嗰个能力嘅一啲方法啦，做下义工都系重要噶。 同埋可能后生嘅时候，即系可能冇机会读一啲更高层次嘅一啲嘅课程嘅，咁可能系圆咗你自己嘅一啲梦啦，系嘛？ 啱啱啊！咁呢啲都系一啲方法咧，我哋去帮我哋咧，就系好咁度过，同埋咧都要规划个人生啦。即系话我哋每日嘅作息开始会有少少嘅规律。因为咩时候会做下运动啊，咩时候会见下人啊，有乜嘢嘅即系参与下其他嘅活动啊，组织下，咁呢啲咧都系一啲方法去提升我哋个生活质素。 咁但係又需唔需要即係话都要定立一个时间表俾自己呢，即係唔好话哎我今日呢鍾意瞓到自然醒，十点又好，十一点又好，十二点又好，定係都系唔好啦，我都要呢准时呢每朝早都系八点钟起身，咁跟住然之后呢几点就食饭，咁有規律性啲嘅生活会唔会又更加好呢？ 有少少規律会好啲嘅，不过你退休后唔使去做工呢，咁当然就係嗰、那个即系弹性会，亦都系个人生嘅享受一部分。咁所以咧，又要少少中庸之道，即系又可以有啲时间 hea 多啲吓、啊。不过咧，有啲嘢又去做下，咁咧呢个都系好事。咁譬如话，有啲朋友会选择抽酸咯，咁抽酸都系一个好嘅一个去用你嘅时间。不过咧， 又唔好太辛苦、啊。 系啦，除咗全职抽酸之外咧，都要建立自己，即系退休后。如果你淨係抽酸咧，可能由零歲抽到十二歲， 好辛苦噶 啦，跟住佢走咗噶啦喎， 係，跟住你就好失落噶啦， 係啦，咁啊第二度失落，咁都好慘噶喎，咁所以都要建立翻個自己有啲嘢咧，嗰、那個興趣啊活動可以繼續去做嘅。 咁最紧要呢就係咩呢，人生呢去到呢一个嘅人生下半场嘅时候呢，其实呢就应该好好咁样规划啦。然之后呢做返啲可能自己平时冇时间做嘅嘢啦，同埋呢最重要呢就係保持心境开朗呢，迎接呢一个嘅下半场呢，咁就会活得呢就係比可能上半场更加快乐嘅。好，咁今日呢唔该晒林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唔同嘅健康问题咯噃。拜拜。 拜拜。 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

潮州和泰国文化特色的店铺园区经营，办节庆等活动，建立 小街饮食文化区。居民、商户和保育人士以及测量师都有建议，留意稍后的特色环节。 日本在下个月10号开始就会恢复接待外国观光旅行团，而香港入境当地无需出示这个疫苗接种证明，亦都豁免入境检测和隔离。有旅行社就预计最快到八月才会有旅行团出发，而市民又会不会很心急都想去参加去玩一下呢？业界方面有什么考虑和提醒呢？一阵间会和大家详细报道。 医管局由下星期二起进一步放宽探病的安排，每名病人每星期可以获安排一次两次探访，每次由一位已经登记的亲友探访一个钟头。医管局高级行政经理梁明话：呢几日会主动打电话俾家属预约，阵间听下佢点讲。 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字显示，四月私人住宅售价的指数是按月升 0.5%， 是连跌三个月之后回升的，按年就跌近 1.8%。 分析就说本港的楼价回升速度比起预期快，一阵间会讲下相关意见。 国际方面，西班牙国会众议院